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梦溪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慕容沁直指标物就在云拂衣身上，使得众人惊讶不已。 慕容家主从哪里听来了些小道消息，便信以为真。这两口箱子乃是别人托付请我们送回南城的，标物主人也明明白白。说起来还是慕容家主你的同僚已故太子少师薛荣，他病故之后，薛家家眷托六合帮将其遗物送回薛少师的老家原籍。我们帮主与薛少师旧年有几分交情，所以命我亲自护送，仅此而已。 那两口箱子里装的都是薛荣旧年所用之物，其中多为书籍，两箱书籍就地处理了就是，为何还要千里迢迢从齐国运到南方？ 你问我，我又问谁去？ 你们自上路以来屡屡遭遇暗算劫持，难道那些人都是冲着薛荣的两箱旧书而来？ 兴许有人以为薛少师在世时敛财无数，也以为那两口箱子里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吧。殊不知薛少师两袖清风，连余财都没留下多少。 薛荣的遗物中有一册沧海拾遗，还请云父帮主交出来。 书都在那两口箱子里，里面有便是有，无便是无，箱子都已经任凭处置了，你还要我交什么？ 侄儿都找过了，并没有一册叫沧海拾遗的。 慕容家主真是好耐性，圈子这样兜下去，只怕云父帮主定要装傻到底了。你还不如直接说，那册沧海拾遗只是封皮，那里藏的可是朱阳策的忘义卷，让他把朱阳策残卷直接交出来呢。 这声音从四周传来，胡言胡语两兄弟面露惊疑，赶紧举头四望，却只能看见枝桠森森，庙宇无言，哪里有半个人影。然而下一刻，他们就瞧见廊柱后面多了个身影。这些人的对话，刚刚陈宫忍着疼痛留心听了半天，发现自己一句都没听懂。原本想要加入六合帮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，他被整治了一顿，疼得浑身冒汗，此时疼痛稍解，才有余力抬起头去看那个人影。不看还好，这一看就吓了一跳。月色之下，光着脑门，身着僧衣，分明是出云寺里的其中一个小和尚。因为寺里有女客，所以两个小和尚将厢房让出来给云拂衣住，他们则搬来与陈宫等人睡通铺。刚刚陈宫起来看热闹的时候，周围黑灯瞎火，他只知道六合帮的人出去了，倒也没仔细看两个小和尚还在不在。可现在听来，那小和尚的声音分明与之前大相迥异，竟是个娇滴滴的女声。陈宫只觉得脑袋跟进了迷糊似的，混乱一片，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其他人的关注点却不在于小和尚是被人偷梁换柱了，还是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小和尚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在他说出朱阳策这三个字时为之大变。 阁下又是何人？躲躲闪闪，莫不是见不得光？ 唉，人家本来就是想偷偷摸摸混进来，再偷偷摸摸将东西带走，奈何云父帮主不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慕容家主又中途插手，害我不得不现身。云父帮主自以为低调谨慎，悄无声息，殊不知自打你们离开京城起，便已被无数人盯上。先前两步不过小鱼小虾，不提也罢，今夜才是群英荟萃，只怕除了我们合欢宗和慕容家主，还另有高人没露面吧。新月正好，难得齐聚一堂，何不将其他人也都叫出来，大家好好叙叙交情，也好说说这朱阳策残卷到底要怎么个分配法，是强者得知呢，还是撕成几半，大伙各拿一半呀？ 一个慕容沁勉强还能应付得来， 现在加上个行事诡谲的合欢宗，这下可棘手了。更何况他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隐匿在暗处。 云副帮主，你自己也瞧见了，今夜出云寺强手如云，单凭你一个是对付不了的。若你肯将朱阳策交出来，我自然会以朝廷的名义放你一马，并保你们安全离境。 慕容家主虽然是朝廷的人，但以我们合欢宗在齐国的势力，只怕更有资格说这一番话。 笑吟吟地说罢，一个面貌憨厚平凡的小和尚从廊柱后走过来，也没见他如何动作，边上慕容逊便啊了一声，忙忙松开沈乔，往后急退好几步。慕容沁身形微动，瞬间便挡在慕容逊面前，袍袖中两道微光飞掠而出，人随之向小和尚扑过去。月色下，陈宫呆呆看着那两人袍袖翻飞，光影交叠，将生死交锋演绎得宛如桃花绽放。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先前因为六合帮不肯收自己而愤愤不平的想法是多么可笑，而自己对所谓江湖的理解又是多么无知幼稚。他忍不住去看沈乔，后者手里依旧握着那根竹杖，很安静地站着，半身隐匿于阴影之中，让人几乎注意不到他。沈乔这个人似乎再简单不过，又似乎藏着重重谜团，令人捉摸不透，也无从琢磨。那头慕容沁与小和尚交上手，云夫一看了在场众人一眼，心念微动，脚下步子也跟着动。他的步伐不可谓不快，一步便如常人十步，步步生花，拂衣无痕。然而他刚刚不过踏出这一步，后面已有重如泰山的压力尾随而至，当头压下。交手正酣的慕容沁与小和尚竟不约而同朝云拂衣下手。 云拂帮主也太不厚道了，你的属下可还在这里呢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，这是一帮之主该有的风范吗？传出去以后谁还敢跟你啊？ 云拂衣便是知道东西在自己身上，刘青雅等人无关紧要，慕容沁他们根本不屑搭理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这才下了独自先走的决定。此时小和尚存心挑拨，他也一言不发，慕容沁一人已让他分不出空暇，再加一个合欢宗妖女，简直压力加倍。以这三人为圆心，三股真气混杂碰撞，旁人唯恐遭遇池鱼之殃，不得不退避三舍。刘青崖和上官星辰就没这么幸运了，这两人没法动弹，也不知倒霉被哪股真气撞上，当即便吐出一大口血。胡言胡语大惊失色，上前想要将人拖出来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靠近那三人的战圈。小和尚与慕容沁看似联手，实则彼此又互相忌惮，防着对方暗算自己，出手有所保留。云拂衣原本以一敌二事成败局，但因对方两人各怀鬼胎，他从中寻得一丝微妙的平衡，苦苦支撑。但这种危险的平衡局面很快就被打破，慕容沁不知为何忽然转了主意，禅意刀光掠过云拂衣的面门，却改由朝小和尚射去，粒粒寒风凝冰结霜。小和尚正拦着云拂衣的去路，见状不得不闪身避开，薄刃却如影随形，不死不休。论实力，慕容沁还要比那小和尚高上一筹，只不过双方刚才有共同目标，这种差距就没有显露出来。此时情势转换，吃力的人就变成小和尚，身后便是廊柱，头上却是屋檐。他退无可退，眼角余光瞥见旁边地上的陈宫，想也不想就朝人抓去，打算拿来当挡箭牌。这一幕不过眨眼功夫，在武功低微甚至不安武功的人看来，这些人的动作如同光影开泄，压根看不清明细。陈宫甚至还没察觉小和尚朝自己伸手，兀自扭头看着云拂衣和慕容沁那边。沈乔发现了，他现在身无半分内力，所谓武功也只记得一丁半点，经常忘记这个忘记那个，身体不好，时不时咳个血，还是个睁眼瞎。但他无法说服自己袖手旁观，所以他选择了出手搭救。陈宫被狠狠推倒的时候，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小和尚看见自己原本想要抓的人换成了一根竹杖，不由咦了一声， 瞬息万变，刀光已至，小和尚只能松开竹杖，白嫩手掌捻指成花，硬生生接下那把薄刃。薄刃穿透真气破壁而入，从小和尚的手掌插了进去。若非他用尽全力死死握住，刀光去世定不止于此。小和尚的手掌登时血肉模糊。 若非那根竹杖中途坏了好事，现在早就抓到替死鬼了，何至于使我自己受伤。 小和尚脸上浮现狠厉杀意，也顾不上云拂衣和慕容沁那边了，当即屈指成爪朝沈乔当头抓来。慕容沁之所以舍了云拂衣而去算计小和尚，是因为他知道云拂衣今晚根本难以脱身，无论谁将他留下来都不重要。果不其然，幽暗中一声玉磬悠远明澈，在旁人听来耳目为之一清，然而入了云拂衣的耳却如千针刺肉，万箭穿心，浑身难受异常，待要运转的真气内力也生生凝滞。云拂衣心头惊骇，再顾不得许多，拼尽全力也要遁走，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一张无形的网挡住，寸步挪动不得。 这又是谁？我纵然不入天下十大，可也不至于如此不堪，但此人甚至还没露面就已经将我压制得死死的，难道今夜身上的东西注定保不住了？ 想及此，云拂衣不由升起一丝绝望。另外一头，小和尚朝沈乔抓去，五指迅若闪电，无半分迟疑停留。论单打独斗，他也许还不如云拂衣或慕容沁，但对付一个沈乔自然绰绰有余，手到擒来。沈乔方才能拦下小和尚抓陈功，那一招固然精妙，却也是借了出其不意的时机，当小和尚正经出手时，他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气劲悬江倒海，伴着滔天杀气席卷而来。两人之间尚且离了五六步，沈乔便已觉得喘不过气，胸骨阵阵发痛，眼前全然黑暗，连立足之地也感觉不到，全身发软，唯有胸口那一块如遭火炙，闷得要吐出一大口血来才畅快。小和尚也压根没将沈乔放在眼里，对他而言，这个人多管闲事，竟然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实在该死。这样一个人长得再好看也无用，沈乔在他眼里已是死物。然而当他的指尖堪堪碰上对方的脖梗时，却又发生了变故，这变故却并非来自沈乔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